奉至恩至慈的真主之名。他们互相询问，询问什么？询问那重大的消息，就是他们所争论的消息。绝不然他们将来就知道了，绝不然他们将来就知道了。难道我们又是大地如摇篮，是山峦如木桩吗？我曾把你们造成配偶，我曾使你们从睡眠中得到休息，我曾以黑夜为帷幕，我以白昼共谋生，我曾在你们的上面建造了七层坚固的天，我创造了一盏明灯，我从寒水的涌里降下滂沱大雨，以便我接它而生出白骨和草木以及茂密的园圃。判决之日却是指定的日期，在那日号角将被吹响，你们就成群而来，天将被开辟，有许多门户，山峦将被移动而变成幻影，火狱却是伺候着，它是悖逆者的归宿。他们将在其中逗留长久的日期，他们在其中不能睡眠，不得饮料，只饮沸水和浓汁，那是一个适当的报酬。他们的确不怕清算，他们否认我的迹象。我曾将万事记录在一本天经里，将对他们说，你们尝试吧，我只增加你们所受的刑罚。敬畏的人们必有一种收获，许多园圃和葡萄，和两乳圆润、年龄华衣的少女和满杯的纯泉。他们在那里听不到恶言和谎话，那是从你的主发出的报酬，充足的赏赐。他是天地万物的主，是至人的主，他们不敢向他诉说。在精神和众天神排班肃立之日，他们不得说话，唯知人主所特许而且能正直说话的人才敢发言。那是必有的日子，谁抑郁谁就择取一个像他的主的归宿。我的确警告你们一种临近的刑罚，在那日个人将要看见自己所做的工作，不信道的人们将要说，啊，但愿我们原是尘土。伟大的恩拉至实的语言。